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When you see a shooting star in the night.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仍然要为大家盘点的就是北京的最美乡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最美乡村。春来踏青之时，不知道有没有你心仪的去处呢？那么今天呢，我还继续为大家分享。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一同进入吧。好的，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密云的新安庄村。木家峪镇的新安庄村用漫画的形式诙谐而温情地描绘出了不同的新24巷，也给了我们一个恍然大悟的答案。村民的房子上画着带父母参观工作的情节，虽然简单，但对于现在爱操心的父母来说，多沟通是最贴心的孝。走在村子里，村民们在墙上画出了更多的孝道故事。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多给父母拍照，村子里还有更多的漫画，有时间大家自己去看一看，我就不在这儿剧透了。可以看得出，这里的文化氛围很浓，生态环境也很优质。密云大名鼎鼎的鸡鸣山景区的入口就在这个村子中，这儿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免费对游人开放。在海拔650米的景区内，有一棵松树王，这是一棵祈福树，会为村里带来福瑞和平安。到了这里呢，一定要游览鸡鸣山。建议朋友们可以在这儿游玩2天左右的时间。 When you see a shooting star in the night. 密云 云第二个值得我推荐的村子是水树峪村。这里窗明瓦亮，街道整洁，一排排二层小别墅在道路两旁伫立着，毫无违和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子曾经也是一个饱受洪水侵害的山村。你看一看它的名字水树峪就知道了。 When you feel that kind of feeling, 走在现代化的村中，你还能够看到中国乡村最常见的景色。墙根阴凉下聚拢的老人在聊天，他们聊的是家长里短、村里村外以及新村生活的不同，更方便更舒适，满脸都是幸福感。而在村口对面的山上呢，便也镶嵌了一个大大的福字，饱含着村民对未来生活幸福的期待。在这里呢，还可以一并游览张裕爱妃堡国际酒庄、蔡家洼玫瑰情缘以及金鼎湖等等。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门头沟的灵水村。灵水村山灵水秀，一个小小的山村在历史上却出现过20多位举人，这里一定有它的不同之处。一进村，一座硕大的影壁便立在了村口，感觉把整个村子都当成了一个院落，一个整体。村口的古槐与影壁一起迎来送往，既守护了村里的隐秘，又彰显着古村的独特文化魅力。灵水村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造就了村子的样貌与人文环境，一房一树都有着它独特的讲究和排场。群山环抱中的村庄，前照抓阄山，后靠莲花山，依山泉而建，水绕村而流，构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格局。灵水村古民居是中国北方明清时期的乡村民居的典范，样貌保存得非常完好，现有明代民居20多间，清代100余间。灵水村在古时候可是声名远播的名村，除了文昌兴盛，举人层出不穷，还因为这里有独特的宗教特点。这里有始于汉代京城最早的佛教寺庙灵泉禅寺，还有娘娘庙、火龙王庙、文昌阁以及魁星楼等大小17座庙宇，而村外呢，还有一座建于元代的天主教堂。山野村落中，佛、道、儒、天主四教各领风骚，相融共存，形成了四教合一独特的宗教现象。这么一个山灵水秀的地方，也吸引来了《爸爸去哪儿》摄制组，而自打节目播出之后呢，这里便火遍全国了。 I want you to know.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就是要带领大家寻找北京的最美乡村。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门头沟的水玉嘴村。水玉嘴村是京西古道的第一村，沿永定河一路向西。它呢，一排排灰色的小洋房就立在河岸，从山顶向下俯瞰，整个水玉嘴村就好像是一条在永定河里逆流而上的鱼。军事酒吧、村史博物馆、古道博物馆、老爷庙、牛角岭关城，以及利用老宅院打造的客舍，盘活了旧村的面貌。水玉嘴村正经历着历史新变化。在山脚下呢，修建了门头沟第一家民俗博物馆——古道博物馆，让游客能够充分了解古道历史的沿革以及功能和民俗文化，丰富了民俗旅游的内涵。接下来我们去往通州，通州的裘庄村因一个孝文化而闻名，任何人来到裘庄都能够感受到村里浓厚的敬老助老的氛围，而像村史馆、孝道馆以及百姓俱乐部也都是对外开放的。 外廊营村呢，距离市区仅10多公里的路程，离通州城区有9公里，离亦庄开发区才5公里。外廊营村有台湖湿地公园、金福益农番茄联合国、星湖园度假村等一众的休闲旅游景点，也是一个宜居、宜旅、宜商的魅力现代乡村。如果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路上，完全可以约朋友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走进外廊营，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主街两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的门脸房，每家的门窗上都是各有特色的，行走在青砖灰瓦之间，颇有一番古韵。到了外廊营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金福益农番茄联合国。走进园区，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在脚下，温室的架子摆满了各色的蔬菜，黄澄澄的彩椒、绿油油的菠菜以及红彤彤的番茄。接下来我们去往昌平，昌平的上口村，去吃正宗的驴打滚。位于昌平区130镇的上口村是老北京驴打滚的正根发源地。上口村呢，位于昌平最北端，是130北大门的重要关口，也曾经是西汉末年大将马武挥刀扬尘的战场。话说当年马武带兵至此，看到了出汗的毛驴在地上打滚，觉得非常有趣儿，又想起自己的士兵的饮食索然无味，突发奇想，将黏窝头蘸了黄豆粉给士兵们吃，就这黄豆粉的香气，士兵们食欲大振，而驴打滚这道美食就这样诞生了。另外在这里还值得推荐的就是远近闻名的马武扣肉和马武肉丸子，肉丸子里还有鹌鹑蛋，我觉得被美食彻底是征服了，向我开炮吧，向我开这种丸子炮好了。到了上口村，可以同时游览的景点呢，还有鸡鸣山、130以及130水库和猕猴桃风景区。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好朋友们继续踏上我们的最美乡村路。那接下来呢，要去往的是顺义一村。顺义一村呢，指的是高丽营镇的一村。在这儿还有一个故事。据《顺天府志》记载，唐驿站高丽史成用，形成村落。在解放前呢，有19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工作的志士，而建国后还走出了国家首支南极科考队队员高凤起。一村算是人杰地灵的典范了，小村庄承载着惊天动地的大故事。丰台的魏各庄村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这里是花园式的旅游名村，村里有名的是洛平精品有机采摘园，园区里仅樱桃就有4000多棵，有棚内和棚外两大采摘区，采摘期前后有半年的时间呢。除了樱桃之外，这里还培育有草莓、蓝莓、番石榴、火龙果、葡萄等多种的优质果品，全年都有采摘。这里的树可真多，无论是果树还是林木。魏各庄呢，正好是位于北京的第二条绿化隔离带上，近年来呢，建设的隔离片林达到了2200多亩，林木覆盖率达到了40%。村里人的生活可以感受到开窗见绿、出门踏青、林木成片、绿树成荫的富养生态环境了。所以呀，这是一个可以洗肺的好地方。接下来我们去往海淀的柳林村。柳林村靠近凤凰岭旅游风景区，在村里呀，有一个小毛驴柳林社区农业园久负盛名。这个村子四面都是繁茂的林木，树底下开着成片的小花，沿路过来空气清新湿润，让人顿感神清气爽。柳林村可是海淀区苏家沱镇著名的农业大村，历史上呢曾经是京西稻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在这里开设小毛驴柳林社区农园也是不无道理的。而这个农园呢，简直就成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最后我们带领大家去往北京的大兴。大兴的魏庄村呢，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文化村，崇德尚武是魏庄村的一大特色。凭借着世界乐伎大会的好时机，和附近的半壁店村一同打造了以乐伎文化为主的文化园区。像附近的乐伎主题公园、乐伎博物馆、乐伎品种园、易水阳光古老乐伎园、田野文化园、桃花园以及坦博医院等等，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恐怕一天不够用哦。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